有一个无尽的海洋，没有尽头的地方，那里永远有阳光。不要完成别人给的梦想，我有自己专属脸庞，错误中学会成长。每一个转弯，每一个路段，每一次希望，每一次失望，不管多困难，有什么地方是我不能闯。我听见地平线那一边呼唤我，不用知道终点多远，乘着风，迎着浪，扬着帆，不是疯狂。是一场考验坚强的流浪，虽然留在原地十分安全，天堂里面没有悲伤，但我会失去幻想。我听见地平线。